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是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最近呢我们讲这个形神供养哈，确实让大家开窍了。那么也就是说，治疗和改善疾病呢，不仅要使这个器官功能呢进行啊这个治疗啊调养啊哈等等的哈，而且呢还要从精神的这个角度去进行调养啊，这是一个现在改善治疗的一个理念了。 你从这个生活现象来看，一个人， 嗯， 你一定是要么是这个生理的功能，下来就是你个精神情志的功能。 对， 我们的这个说这个眼睛和耳朵，这是其实大脑的感应器，它接收这个外界的信息，大脑做出反应。紧接着，我们一种是理性思维，一种是感性思维，感应思维更多的是我们这个情绪，我们喜怒哀乐悲思，你这个过度以后，适当的喜怒哀乐悲思，我们说是它是一种调节作用，但是你过度了，你看它就会产生疾病，我就说一个，假如说这个，应激性的这个生气，直接可以导致胃溃疡，这都是临床做过实验的。 对， 包括我们这个大过度的这个生气以后，心率加快啊，这个血压升高啊，还有这个心肌耗氧量增多啊，甚至有些人因为一个情绪，你看直接引发疾病，这个在生活中是太多了。 对，其实， 所以这个就是在祖国医学，你看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当然祖国医学这里边，它这个心呢，其实是包括我们这个大脑这个作用的，这样才有了这个心脑一体。你既然是心脑一体，那你在临床应用实践中就应该这个形神供养。你在开这个方药的时候，或者古人用这个方剂的时候，它在活血化瘀的同时，它一定会兼顾其他脏器，同时也用一些安神的这个种方药，哎，这样对于我们今天现代医学说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不管是你是冠心病啊，一会儿是心律不齐啊，一会儿是动脉硬化呀，一会儿是这个心绞痛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中风啊，不管你是缺血性的还是这个出血性的，哎，你要达到这个整体去调养它，效果呢，通常这个会比较这个全面。 对，其实我自己感受比较深的，因为我有点这个血压高嘛哈，当然这里边可能也有器质性的成分，但是你的情绪控制好了以后，比如说你的这个喜怒哀乐呀，平时的这个压力的缓解啊等等，哎，对于这个血压是特别有影响的。 我们这个脏器啊，就是说心肝脾肺肾血管大肠小肠，我们老不是说从这个椎骨嘛，脊椎嘛，里边那个椎管里边它也是中枢神经，中枢神经呢最后一对一对的从这个椎间孔发出来，它到哪里去支配去了，就支配我们这个心脏肺脏血管，包括我们的肝脏小肠大肠，就是它这个是跟大脑建立起来的这个网络这个关系。但是这个神经呢，它我们说它 管理这个内脏的，它分这个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那么交感神经它是通过这个调节这个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引起这个器官的这个兴奋，兴奋那你肯定就是代谢增强，耗氧量增多，器官功能亢进。那你要抑制它是什么？通过副交感神经分泌这个神经递质这个乙酰胆碱来起到这个器官抑制的作用。正常情况下是顺应这个本子调节，但是我们你看老年人以后血管堵塞了，器官的这个细胞损伤了，你那个调节功能就在这个低下。所以你看从这个生理来说它是有内在这个联系的，不管是现代医学还是祖国医学这种描述，它是一个整体。那你在这个养生也罢保健也罢，就要做到这种整体性的形成供养，或者我们说心血管疾病你一定治疗心脏的同时你不要忘记调理大脑，治疗脑血管疾病的时候不要忘记调理这个心脏，它这就是这个现实意义。 那么我手里呢有一个病例啊，这是63岁的一位大姐叫向往，她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通顺西街的一位朋友。她说呢，我是一名退休的纺织女工，说来话长了。81年的时候啊，秋天有一天呢，我在路上就突然感觉呢，心口特别的疼痛啊，一阵比一阵更厉害。疼的就是大汗淋漓，同事呢就赶快叫了救护车把我呢送到了医院。因为呢抢救及时，所以呢就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后来呢医院得出的诊断啊，就说是心动过速、心绞痛、高血压还有冠心病，血脂还不好不正常啊。那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我这么多病怎么平时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呢？从那以后的几年呢，我每年都是因为这冠心病的住上那么大半年的医院，那药啊就吃的多了去了，什么溴苯地平、罗木麻啊，什么阿司匹林，还有尼莫地平、维脑路通等等啊，真的是太多了。等我退休以后呢，我就对自己的自身健康比较关注，经常呢参加一些健康的科普讲座的活动，也来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呢对于健康知识呢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很多朋友哈在节目当中呢听到了咱们这个方案啊，确实呢我呢就想去试一试哈，我呢也特别想这个多活几年，多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而且呢自己没有病不受罪，家人呢也不用受累了。于是呢我前些时候就开始呢来使用这个安心通脑的方案啊。那么像西药呢大家都知道副作用比较大，而且呢不去根儿。中药呢虽然它效果比较慢，但是对于呢治疗那个心脑血管病啊，这些呢我们老年人常得的病呢，它是既治标又治本。特别是在了解了这个方案以后啊，我才知道这个方案呢确实和其他的方案呢不太一样。它呢对于改善心脑血管病的方法呢，不是单纯的溶栓，也不是简单的活血，而是化油，也就是说呢这个化油净血保心救脑，就是从这个根本上呢来改善心脑血管疾病。那么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呢普遍都提高了，所以呢血管里的血脂容易高哈，而且呢我们所说的这个血油呢也容易呢多啊，吃什么药都是白费啊。于是呢我就开始呢用这个方案，2个多月吧，血压呢就从原来的高压160低压90啊，有时候还要高哈，就非常平稳的维持到了高压130低压80。那么心动过速的现象呢也没有了。后来呢接着又开始用了这个方案呢有3个多月吧，心绞痛呢就不犯了。那原来呢厉害的时候啊，我每周至少要犯1-2次，可是到现在呢就一直没有犯过啊。还有我原来呢整天是头晕啊、脑胀啊、头疼啊，必须得吃维脑路通。那现在呢我已经把维脑路通啊等等给停了啊，停了这个以后一直呢在用这个方案，确实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啊。确实我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跟我一样哈，这个生活幸福，健康长寿，也希望呢咱们辛苦了一辈子啊，到了老年了能享受美好的生活。 应该说这位朋友他是一个亲身的体会哈，用这个方案我刚才给他算了一下，可能前前后后呢也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哈，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嗯，这个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嗯， 你看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说关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健康管理方案，你可以用这个抗纤维化，再加上这个茶色素、黄精、桑葚、荞麦这么一个组合这个方案，它这个更趋向于这个三高引起来这个心血管这个问题。那还有一些人这个是高血压引起来这个脑血管这个意外，尤其是在这个在精神情绪控制不好的情况下，血压有些人是一种，有些人是两种，有些人是三种降压药，那么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呢，血压特别不稳，它就会出现这种头晕、头痛、失眠、耳鸣。你像对这类这个人群呢，你就用这个抗纤维化加上这个我们说这个醒脑汤，也就是亚香固方啊。像你刚才说这个大姐她这个情况，她用的是通过安心通脑，就是说心神供养这么一个方案，再加抗纤维化，这个一定还是要遵循那个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一定要因人而异。像这位大姐用的很好，那是不是适合你？这个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采用这个风险评估。所谓风险评估，就是找到我们体检的这个那些报告有哪些指标的异常，你的心脑血管疾病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根据你的情况应该选择哪个方案，应该让这个懂健康管理的人去帮你做这个主。当然你像刚才说的这个安心通脑这个方案，你看它有这个活血化瘀，同时还有这个明目通便，它这个作用，它这个组方里边它有什么特点？你看这个三七、丹参、葛根、决明子、茯苓和首乌、绞股蓝这么几个在这里边组合。三七、丹参、葛根这都是心脑血管疾病里边这个组方里面的常用中药啊。我再说一下这里边为什么要加这个决明子。决明子大家都知道它具有这个清热明目这个作用，是临床常用的这个眼科药物。那么近几年来呢，临床上常用这个决明子治疗这个肝阳上亢所导致的高血压、头痛、眩晕等等。通常呢，你看这个临床配伍里面，它是与这个夏枯草、这个钩藤、牡蛎等等同用，这主要与它这个清肝作用有关。那你像这个现代药理研究就表明，决明子的多种提取液啊，它具有什么降血压这个作用。决明子还有很好的降血脂的这个作用。那我们老百姓了通俗的说，这个血油血油血油其实也就是血脂嘛，是吧？决明子这个水煎服或者制成片剂服用，可作为高脂血症的备选药品。同时呢，决明子还有这个美容减肥的作用，这主要与它这个润肠通便、清除体内这个宿便有关。有些人他单独服用啊，你看决明子常规用法是水煎煮，用量在10到15克，用以通便的时候呢，你就不要煮得太久。脾胃虚寒、这个泄泻以及低血压这种人呢，当然你对决明子是慎用。你本身是低血压，那个决明子呢，它又有这种降血压这个作用，这个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血压这个更低。那现在医学这个研究就表明，这个决明子它里边的大黄素、决明素、维生素 A， 这是它的这个营养成分。那么药理研究就表明，决明子具有这个降低血压、抗病原微生物、降血脂、通便，还有这个收缩子宫平滑肌等等这些作用，这是现代药理这个研究。另外还有这个决明子开发的一些中药，你像这个山菊降压片，它有什么作用？

这个向大姐啊，她用这个安心通脑的这个方案呢，确实使她的心脑血管疾病呢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但是呢，她用的合适啊，不见得您用的就非常恰当啊。所以呢，咱们用方案一定要准确。我们在之前呢，一定要给大家做一个健康管理评估，然后呢，再给大家一个健康管理方案。这肯定是一对一的啊。 是，这个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是， 你比如说我们说心脑血管疾病，它有八个危险因素。 嗯， 你是属于哪一种？有些人你看没有三高，什么都好好的，他就有这个冠心病，或者脑血管意外。有些人是由高血压引起来的， 对， 血糖确实就不高。有些人呢，仅仅就是单纯性的血脂升高，有些人就是单纯性的这个血糖升高。那么针对这个不同的这个原因，我们要兼顾去选择。 对， 你用准了，这样效果它才比较突出。 没错，所以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早晨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哈，针对您的情况，我们先给您做一个健康风险评估，然后再给您呢一定的方案。所以呢，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我们说这个安心通脑方啊，它是这个有这个三七、丹参、葛根、决明子、茯苓和手乌绞股蓝，它是通过一个中药的这个协同作用来发挥这个安心通脑这个作用。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君药是哪一位呢？就是三七。三七有这个川三七，也有这个云三七。当然现在从中药这个经验来看，这个云三七啊，应该说这个效果更好一点。三七它为什么在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里面用的多呢？有些人也在单吃啊，打成粉在这吃，这个要结合你身体的情况。我们说三七它主要含有这个皂苷、黄酮苷、氨基酸等等。你这个现代就是药物研究这个表明，药理研究表明到底是什么发挥作用，它有什么作用？就是说三七能够缩短出血和凝血这个时间，具有镇痛、抗血小板聚集、溶酸、造血、降低血压，减慢心率、抗心律失常、降低呢心肌耗氧量和心肌对氧的这个利用率，扩张脑血管，增加这个脑血管流量，提高免疫、抗炎、抗衰老这个作用。你看我们说这个中药它很有意思，就是说它通常呢它不是单向在作用。比如说你调节血压，我们老说调节血压，那通常来说你对这个血压低的能怎么给它升压，血压高呢你能够怎么给它降压，那你包括这个免疫调节抗进的怎么起到这个抑制作用，那个不足的怎么补益上去。三七也一样有这个作用。你看它能缩短这个凝血时间，就是说它能促进这个止血，但是同时呢它又有一个抗血小板聚集这个作用，就是说它又能防止这个血液凝到一块。这两个它其实是一个矛盾的作用。那你说这个缩短凝血时间就是加速这个凝血，但是同时它又有这个抗血小板这个聚集这个作用。那这个里边它其实你说我们要研究它这里边这个现代药理这个含量成分的话，它都是这个皂苷、黄酮苷、氨基酸，其实它是一种营养物质。但是它是怎么情况下发挥这种抗这个凝血，同时呢当你在止血的时候它又能缩短这个凝血这个时间，又能让你止血。你看这个作用，你这个拿现在这个药理研究呢等于还没有这个明白，但是它就有这么一个相互对立又相互促进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你看我们说活血化瘀用三七，有些人跌打损伤止血了，弄点这个粉末放在那儿，它又给你能止血，你这边又活血又化瘀，那边又能止血，这就是它的双向